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2回，母子二人大惊失色，急匆匆赶了去。只见病殃殃的美人刚被几个仆妇救下，纤细的颈间横着一道鲜明的红痕，脸色惨白，双目紧闭，泪水自眼角落下，渗进乌黑的云鬓里。两个贴身伺候的丫鬟跪在床边小声哭着，屋子里一片愁云惨淡。 傻孩子，你年纪小小的怎么这般想不开？有什么委屈不能同姨母说呀？ 见柳莲儿并无攀龙附凤、借子邀宠之意，齐大夫人心中更添几分喜欢，将她扶起搂进怀里安慰道： 你放心，天大的事自有姨母为你做主。 柳莲儿睁开眼睛，看见满脸关怀之色的齐倾城，大惊失色，急急为她撇清干系。 姨母，我这肚子里的孩子原不与表哥相干，那枚玉佩是我在花园里捡到的，见文样好看这才私藏了起来，并不知是表哥贴身之物，还求姨母莫要冤枉了他。 齐大夫人屏退左近，笑着拍了拍他的手。 陈儿已经告诉我了，你不必为他遮掩，此事本就是他不对，我已训斥过他，必定会给你个名分。 柳莲儿不喜反忧，挣扎着跪在他面前哭道： 这些日子姨母对我视若己出，周围姐姐们有的我那里都有，婶子们看在姨母的面子上也对我和颜悦色、关爱有加。说句不当说的，我在侯府里住着，竟比母亲在世时的日子还要舒坦许多。可姨母对我这样好，莲儿却不仁不孝，不仅毫无礼义廉耻，和表哥在阴差阳错之下做出丑事，又被上天厌弃，怀了这个孩子，实在是没有颜面见人，更对不起姨母的栽培与信重。姨母既不许我死，那便赏我一碗堕胎药，允许我去庙里做姑子吧。 齐大夫人皱了皱眉： 你肚子里的并不是什么野种，说起来也是咱们齐国侯府的长子长孙呢，是下一辈中的头一份，如何是说舍就舍了的？至于做姑子，更是糊涂话，你青春年少的，平白去庙里蹉跎做什么？将来到了地下，我怎么跟你死去的母亲交代啊？ 柳莲儿咬着唇，明知齐大夫人是要纳她做妾，却死活不肯松口，只伏在地上叩头道： 既如此，姨母放了我家去吧。 她说的情真意切，字字泣血，倒令齐倾城越发愧疚，更添敬重，也跟着一起跪在地上对母亲磕头道： 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，表妹的心事儿子也略知一二，他冰清玉洁，谪仙一般的人，原是被儿子强迫才落到如今的地步，再逼勒他做妻，更叫我万死也难赎了。 他顿了顿，小心屈着母亲脸色，打着胆子往下说： 如今之计，不如将表妹抬为平妻，待真娘进门，二人平起平坐，儿子亦不会亏待哪个，一定雨露均沾，不让他们受委屈，母亲以为如何？ 柳莲儿叩头的动作顿住，单薄的身子在冰冷的地砖上颤抖，不发一语。齐大夫人心中一动，儿子这个主意倒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。当初柳莲儿投奔来时，他还暗地后悔儿子的婚事定得太早。 那个除去出色的样貌身段，各方面都平平无奇的谢之真，和听话体贴好拿捏的外甥女原是不相上下的。甚至于因着这一层血缘关系，柳莲儿还要更合适一些。谢家原本就是高攀，齐国侯府若是拿定主意为嫡子那一方平妻，谅他们也不敢说什么。更不用说如此行事，柳莲儿腹中的孩子便可名正言顺以嫡长子的金贵身份降生了。胳膊折在袖子里，总不能真的让儿子身败名裂，或是令嫡亲的外甥女断发出家吧。齐大夫人沉吟了一会儿，缓了缓语气道： 帝上凉，跪久了伤了我的金孙。陈儿，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你表妹扶起来。 齐星城闻言大喜，连忙走过来扶起弱不禁风的柳莲儿。见她哭得梨花带雨，便掏出干净帕子帮她拭泪，柔声道： 快别哭了，母亲苏来疼你，总不会委屈你的。 柳莲儿轻轻点头，对着齐大夫人扶了一扶。 是我不懂事，给姨母添了许多麻烦，求姨母恕罪，莫要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 齐大夫人越发觉得她贴心，脸上带了点笑模样。 都是自家人，这么客气做什么？你且在院子里好好将养，我待会儿叫丫头送些人参燕窝过来，再请太医开些安胎保身的方子。旁的你不用多想，姨母自会为你做主。 柳莲儿千恩万谢，强撑着将齐大夫人送到门边，忽感头晕目眩，软软偎依进齐倾城怀里。齐倾城将人抱于床上，又说了许多温柔小意的情话，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她平坦的小腹，颇感新奇。且说齐大夫人去了个合适的时机，将此事说与齐国侯。素来积微深重的男人皱了皱眉，顿了一会儿方道： 我知你的意思，只是此事需告知母亲，另有一事。谢大人如今贵为太子太傅，倒不好明着打了他的脸面，这消息还是要死死瞒着，待到将谢家的姑娘正式娶进门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再慢慢说与亲家知道。 齐大夫人心里不以为然，脸上却笑着应了道： 莲儿毕竟是我嫡亲的外甥女，母亲那边我不好开口，没得叫她觉得是我挑唆了莲儿勾引成儿，此事还需夫君出面。 齐国侯倒是个疼夫人的，不然也不会养成大夫人数十年如一日的跋扈性情。闻言点头应下，果然挑了个太夫人高兴的日子，将齐倾城做过的糊涂事当成玩笑一般说与他听。老人家最重视子嗣，太夫人虽然对柳莲儿婚前失贞一事不喜，听说她身怀有孕倒也罢了，只是顾着齐家的脸面，更兼不肯给得意惯了的儿媳妇儿好脸色看，于是板着脸道： 若他生下的是男胎，胎成平妻倒也过得去，若是女孩，也就只配做个姨娘。 齐国侯立时应下，两头里和了和稀泥，顿成皆大欢喜之态，只等腊月里迎新妇进门了。不巧这场风波动静闹得太大，谢之方部下的眼线耳目又太灵，不出两日便传到他耳朵里，惹得本就气不顺的少年勃然大怒。他捏碎了手中青玉茶盏，锋利的碎茶将掌心割出道道伤口，流了一手的血，却像不知道痛似的不住冷笑： 念在姐姐的面子上，也本不想拿你如何，你自己作死犯到我手里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